我伟大的金正日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19周年，奥地利朝鲜关系促进协会网站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不朽经典著作，其中拥戴伟大的金正日同志为我们党永恒的总书记，胜利完成主体革命事业全文。